中混在你温柔，不想一个人寂寞无边漂泊，就像鱼儿水里游，你的心河流向我，无眠不休的追求。想你的人呐、爱不停休，从来不想回头，不问天长地久，因为我的爱覆水难收。多少喜乐在心中慢慢游，多少就不肯走，流向心头，就像鱼儿水里游，永远不会问结果。他们知道爱情没尽头，一天到晚游泳的鱼啊鱼不停游，一天到晚想天到晚想你的人啊爱不停。